下什么？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？如果你也听说， OK， 这一首歌来自杨培安，爱上你是一个错。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啊，是一档点歌类的节目。那么这时间呢，如果你想听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，或者说这时间你想给你的朋友或者说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告诉我。疯狂呢就是疯狂的疯狂，特呢就是特别的特，购就是购物的购，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进来了之后就一个听主播，就可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了。可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，都可以第一时间的来告诉我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 OK， 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潘越云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 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地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，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

OK， 这一首歌来自辛晓琪唱的《女人何苦为难女人》，是来自永爱千玺点的一首歌曲啊。永爱千玺，你是喜欢易烊千玺吗？那为什么没有点一首 TFBOY 的歌呢？ OK， 继续来听歌，来自林俊杰演唱的，我找一下，不要着急，无尽的思念，来播放给你听。 却靠近了，并

OK， 这一首歌来自江心，我不是随便的花朵。欢迎收听音乐留声机。音乐留声机啊，是一档可以点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。那么这一时间呢，如果你想听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，或者说这一时间你想给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。疯狂的疯狂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疯狂特购，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。OK 啊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 流水奔腾不复返，那些声音不会枯萎。感谢音乐能让我发现。 刚才啊，一位朋友点了一首《九张机》，这是来自叶炫清的演唱。叶炫清就是在第一期《中国新歌声》第二季当中唱那首《从前慢》的歌手啊，也是赢得了四位导师的转身。OK， 来听完这一首来自叶炫清演唱的《九张机》，这一首歌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网络电视剧啊《双世宠妃》当中的主题曲。 转转朝花夕拾却一迟，寻寻觅觅醉生梦死又一世。还记得前生盟誓，欲言尽无词，恨对面不消失。我愿化是，我愿化作。

为什么画在墙壁？ 妈咪，不是向爷淘气，只恐他的妆不矜持。 OK， 这一首歌来自孙俪演唱的《感知成长的神奇》，是一位听众啊叫曾曾的点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他家可爱的小宝宝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点歌类的节目，那么这一时间呢，如果你想听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，或者说你想点给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。 OK， 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孙俪的《感知成长的神奇》。 这里每一次成长，痛而决绝的。 太多，这里每一种答案都不是以你和我。你还在寻找什么？是否被天真掠过？这里每一次成长，痛而决绝，但我还是我。 天空依然明朗，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 好音乐九五九。